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今集咧继续介绍美国诗人卡明斯。 是啊，上一阵呢我哋就由爱到恨咁样讲咗一次啦、嗯、今次呢我哋又由恨开始讲起，但係呢后面呢嗰啲呢就多啲爱啦，等大家都继续呢即係进入听住啲咁好嘅诗，进入一个暖冬好啲。 係，咁我哋上次又讲咗好多爱情诗啦、啊、跟住第一首要听嘅颂诗又系点呢？ 颂诗就绝对唔系爱情诗啦，大家听下就会知道佢系到底系歌颂定系喺度批判緊啲嘢。 颂诗，卡明斯。啊，可爱的老人家，他们统治这个世界。我和你一不小心也被划拉进去。啊，亲爱的仁慈的迟钝的他和他，仍同蜡像塞满了僵死的念头。啊，不可思议的一亿个神圣抹牙的双足动物，走路朗朗苍苍，却总是对别人的闲事那么那么感兴趣。啊，亲爱的没毛的无事生非的老老老。 颂诗，卡明斯的作品。 他很惯于这样，他都先啊这样，好像上一集都是有些啦。啲老人家很可爱，他说其实一点都不可爱，他说是他们统治着这个世界的。当然啦，其实有一句美国有一句俗语的，就是说战争呢就是老人发动年轻人送死的。嗯嘅嘢，唉，好冇错嘅，尤其系以前啦，更加即系统治呢个世界嘅人咧，好似都上咗年纪，所以咧佢哋唔系好在乎咧啲年轻嘅生命啊，即系为咗达到佢哋嘅呢啲老人家嘅理想咧，就牺牲咗。咁呢入边都系啦，但系佢写得好具体啊，佢话呢啲老人家咧就好似啲蜡像咁样啊，入边咧塞满晒已经死咗嘅念头啦，吓、啊，而且最恐怖嘅咧就系佢哋。佢话神圣冇牙，牙都甩晒啦，但系咧佢哋仲系对别人嘅闲事感兴趣、嗯、其实如果你少啲去干涉别人，少啲去管所谓嘅别人嘅闲事嘅时候，就唔会有咁多战争，唔会有咁多冲突啦。大家去即系对他人嘅自主系更加宽容嘅话。咁所以佢就话啊，你哋呢啲唔单止系冇牙，连毛都甩晒嘅无事生非嘅老老老，佢中文咧就好特别啊，用咗一个人字边嘅老同埋一个女字边嘅老。咁我怀疑佢英文咧都系故意咧区分开男人嘅老同埋女人嘅老。 系，但系都系用 自己做嘅字， 吓用一个年老嘅老字去形容啦。 系啊， 同埋佢用双足动物去形容呢啲老人家。 佢就抽离咗咯，即系呢啲人，佢冇用人嚟形容佢哋。首先系蜡像，跟住系动物，但系同人，佢哋好似已经离开咗人嘅领域啦。 啊，呢首算反战嘅诗啦， 绝对系反战诗。 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只要有天堂，我的母亲定会有。 只要有天堂，我的母亲定会有。卡明斯。只要有天堂，我的母亲全凭她自己定会有一座，那不是三色锦的天堂，也不是娇弱的铃兰的天堂，而是深红玫瑰的天堂。我的父亲深沉如一株玫瑰，高挑如一株玫瑰，将挺立靠近我的，在他之上晃动，静静的眼睛，那其实是花瓣，并且以一位诗人的脸什么都不看，那其实是一朵花， 不是一张脸，用双手悄悄说，这是我心爱的，我的。突然在阳光中，他会点头，整个花园会点头。 只要有天堂，我的母亲定会有，就是卡明斯的作品。 嗯，这首诗是我非常感动的一首诗，一定要揀的一首诗，就是个标题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世界上有天堂的话，我妈妈一定会有一个天堂。就是这个天堂不一定是大家都是共有的，是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一个天堂，而且每一个人的天堂都是私人定制的。对于他妈妈来说，他的天堂里面开着很多花，那这些花里面呢，最靓嗰度呢，梗係我个爸爸啦。佢话佢爸爸好似深沉如一尊玫瑰，高挑都系好似一尊玫瑰喎。咁呢，我妈妈天堂入面除咗我爸爸呢，仲有边个？咁另一个就系我啦。佢话我呢就挨喺，即系我嗰朵花，我又作为一朵花挨喺我爸爸朵花隔篱呢。跟住呢，对于佢妈妈嚟讲，呢一切已经足够啦。咁呢，佢喺阳光中望住呢个花园嘅时候，哇，成个花园都向佢点头，话嗯，呢、这个就係真係一个天堂嚟㗎啦。 嗯，好似好漂亮嘅一个情景。 好感人啊，因为呢我觉得写母爱嘅诗好多，以咁嘅方式嚟写好罕见啦。其实我都成日諗呢个问题嘅，即係假如有天堂嘅话，比如话我妈妈过咗身嘅话，咁佢会同佢妈妈嘅灵魂喺一齐呢，但係等埋我嘅灵魂同我嘅灵魂一齐生活呢？有冇諗过呢个问题？假如有灵魂嘅话，同埋呢，如果我好老啦先死咗，跟住呢见返我嘅父亲或者我嘅祖父嘅灵魂，咁系咪一堆老人家喺度相遇呢？定系我系以一个小朋友嘅面貌出现喺佢哋前面呢？呢啲好有趣嘅，好玄学嘅思维啊，其实又系一种呢诗人嘅任性先会咁谂嘅。咁就好似呢度咁样，以前呢呢、这个英国诗人啦布莱克就写过话，天堂呢其实好似一朵花喺个花杆上面嘅啫、即系佢唔系一个好大嘅事物，佢系好细嘅事物。咁就好似呢度，佢妈妈嘅天堂就系一个小花园，可能一个好细嘅花园，但系入边只要有呢两种花就得啦，有玫瑰花同埋佢嘅仔作为一朵花喺入边，佢已经足够啦。 同埋咧，好少可男诗人歌颂母亲嘅时候咧，会有爸爸出现 嘅。呢个简直系罕见啊！因为咧，一般咧男诗人都有杀父嘅情节啊，即系父亲系一个敌对。咁佢入边佢承认，其实应该承认嘅，你妈妈最爱嘅人唔系你，系你爸爸，你咁先系正常噶嘛。咁、我哋一般人系唔会接受呢个现实嘅，我哋一定都会认为妈妈最爱嘅人就系我。 系，所以佢呢首诗有爸爸嘅出现咧，仲要系深沉如一株玫瑰啫。 系啊，其实顺便歌颂埋爸爸。 系啊，呢首诗好特别吓、只要有天堂，我的母亲定会有。跟住落嚟，我哋要听随便一个人住在一个很那个的镇上。 随便一个人住在一个很那个的镇上，卡明斯。随便一个人住在一个很那个的镇上，那里群中上上下下飘飘荡荡，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他歌歌他的，不曾他舞舞他的曾经，女人和男人都是小不丁点儿，压根不在意随便一个人，他们播种他们的异类，他们收获他们的同种，太阳、月亮、星星、雨水，小孩、小孩实在不多，他们长大、长大，他们忙了、忙了，秋天、冬天、春天、夏天，他们觉得越来越没人喜欢他，时间全凭现在，大树全凭树叶，他笑笑他的快乐，他哭哭他的悲伤，雪儿衬出鸟儿，平静衬出动荡，随便一个人的随便，什么都归了他。有些人嫁娶了他们每个人，笑笑他们的哭泣， 跳跳他们的舞蹈，睡眠唤醒希望，然后他们说起他们的失望，睡出他们的梦想。星星、雨水、太阳、月亮，只有雪儿能开始解释，孩子们怎么就容易忘记去记忆。群中上上下下，飘飘荡荡。我琢磨有一天随便一个人死了，没人屈尊亲亲他的脸蛋，人们忙忙碌碌把他们并排埋了，一点一点，了了了了，越来越全，越来越深，他们越来越梦想他们的睡眠。没人和随便一个人，土地全靠四月，希望全靠精神，假如全靠确定。女人和男人全都干活拼命，夏天秋天冬天春天，收获他们的播种。他们来了又去了，太阳月亮星星雨水。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乜嘢叫很那个的真相呢？有时呢我哋倾偈嘅时候、讲嘢嘅时候呢，有时一时揾唔到合适嘅形容词呢，就话唉好乜嘢呢，嗰样嘢好咩嘅。 好咩嗰个啦。 咁样。但係佢作为一个诗人，佢好明显佢唔系因为呢词汇量不够先用很那个嚟用。佢系觉得呢我、现有嘅词汇呢好难形容呢个阵。咁其实呢个阵呢系点样呢，佢入面罗列咗出嚟。其实讲緊嘅唔系一个阵，其实讲緊系我哋嘅人世。讲紧成个地球吓，啲人咧来来去去，其实呢首诗好感恩嘅，无论点样来来去去咧，春夏秋冬过去啊，咁佢哋都系播种同收获啊，无论系点样咧，有人死咗，有人降生，其实入边有一啲好残酷嘅嘢，佢话小朋友咧越嚟越长大咧，佢哋会忘记咗春夏秋冬。同时呢佢哋会觉得呢越嚟越冇人鍾意佢。我諗小朋友呢真係会有呢种感受嘅，即係你觉得慢慢由一个宠儿一个 baby, 万千宠爱就一生嘅 baby 呢，慢慢就变成咗其实同社会上任何一个人都冇乜太大分别嘅。你爸爸妈妈好锡你，但係你嘅老师有冇好锡你呢？你嘅老师有冇咁样锡你呢？等等下。呢样嘢呢，另外佢从反方向又话随便一个人死咗之后呢，亦都冇人咧屈尊去锡下佢嘅块面啊，忙忙碌碌将佢哋埋咗就算啦。咁呢个咧，其实令我谂起咧，前两年咧有个地铁广告，即系啲公益广告啊。我好欣赏个广告啊，佢就话你嚟嘅时候万千宠爱，你走嘅时候咧就系孤孤单单。咁呢个当然系我哋即系人生嘅必然啦吓。一个老人家永远都唔会得到一个婴儿咁多嘅关爱。同埋呢佢入面话冇人屈尊嗰度呢，就令你諗到就算你系一个几大人物都好你死咗都系一具尸体吓。以前人哋对你嘅尊重唔一定就喺呢度呢就会转变成爱意。但系即使系咁样呢，佢入面呢首诗不断系循环嘅吓，春夏秋冬啦，星星月亮雨水太阳，就好似个地球上嘅嘢轮转咁样，但系无论是怎样呢，你都是这个地球都会继续这样运转到下去。 是。但是听落又不至于说真的很很伤感的一首诗。 它有点像一首圆舞曲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听圆舞曲 是 氹氹转这样。虽然里面很多生命的真相，但是最后你都会继续选择继续转下去。那它里面呢有些修辞呢很特别，它说他歌歌他的不曾，他舞冇他的曾經啊！佢將一啲好抽象嘅概念變成一個好具體嘅動作。卡明斯咧，佢自稱咧自己係動詞魔術師啊，因為寫詩咧，其實動詞好難用得好嘅。咁我哋一般咧名詞實係最啱寫詩嘅，形容詞咧就係一啲咧初學寫詩嘅人咧就好中意堆砌形容詞嘅啊。咁但係大師咧就好善於用名詞，但係用動詞咧就係其實都幾高難度，好似個雜技演員咁，我覺得佢好似入邊呢個歌同埋舞同呢個不曾同曾經結合起嚟咧，你覺得都又有啲傷感啦，又有覺得好似呢一切都係應該習以為常嘅咁。 为自然嘅事吓。咁啊，动词如果用得唔好咧，就会觉得好奇怪。 动词用得唔好咧，就有炫耀嘅意味啦，或者咧。或者呢将一首诗写成咗一部武侠小说呢入面就全部都系动词啦。 好跟住我哋听火阻止了偷窃帮助了谋杀拯救了世界。 火阻止了偷窃帮助了谋杀拯救了世界。卡明斯。火阻止了偷窃帮助了谋杀拯救了世界。什么世界？难道是他们这些昆虫的？当渺小的尖叫搅乱了比永恒还要博大的天界的宁静，人将成为救世主。啪啪跳的蚂蚱很快就会一干二净。尖叫，全部尖叫的家伙，等你们叫嚣完了，就会在废弃的奇迹下消失。当山的枫树流泪干涸到出血，山民，给一个幼小如我的孩子，你有什么能让他可做可为？上帝用一片雪花对他悄悄说：是的，现在你可以入睡，我的山。于是这山睡着了。那时他的松树扬起绿色的生命，笑了。 哇！呢首歌标题真系怪到不得了吓。首先咧，如果你睇到文本啊，你就会见到咧，佢就得一个前括弧嘅，后边系冇括弧嘅。 系啊。 点解呢？其实佢好中意咁样玩嘅。当佢只用前括弧嘅时候咧，你就会意识到咧，呢首诗系一首开放嘅诗，佢后边冇嘢将佢归拢埋一齐嘅。你可以继续去想象后面会发生啲咩嘢。咁佢有啲先呢就係冇前缺弧就得后缺弧呢就往往係一个绝望嘅场景。啊、就係、是、啊佢就咁样打断咗。你就咁諗到呢度好啦唔好再諗落去啦咁样。咁但係呢首先呢呢、這个火到底係乜嘢事物呢佢係正义嘅定係邪恶嘅呢佢会帮助谋杀喎。但佢又会阻止偷窃又会拯救世界。其实火喺宗教入面又好啦或者其实喺现实嘅地球历史上火系生命之源。 嗯。 啊、如果冇火好、啊、多生命都唔会出现人类嘅生命都唔会得以延续。咁呢入面呢我觉得佢讲緊系一个天道循环、啊、有一个大道天下有一个天道喺度主宰住呢啲嘢我哋唔好用人嘅角度去定义佢到底佢系正义嘅定邪恶嘅、 嗯。 正如呢佢最后嗰一段呢系好美妙嘅佢话一座山呢一座山佢将一个山人格化佢话山嘅枫树呢到咗秋天呢咁咪变红㗎嘛。佢话啲枫树变红呢就好似呢流泪喊到流血咁样啊。 哇 啊入血啦嘛中国所讲就係入血。咁、嗯、呢个时候就话大山就问上帝啦话咁你点算啊咁样你点样安慰我呢但係佢呢度哇非常之感人佢话上帝呢就飞咗一片雪花俾佢喎话啊你依家可以瞓下先啦啊大山咁到个冬天你应该安眠嘅。於是座山瞓着咗之后呢跟住哇真係好似一个童话绘本啦。呢、这个时候虽然枫树呢系流緊血啦但系松树呢对于佢嚟讲冬天系冇所谓嘅。佢继续变成绿色扬起绿色嘅生命笑咗。咁其实呢个就好似前面我哋所讲火一样啊对于大自然嚟讲系冇所谓正义邪恶嘅。啊枫树嘅变红枯萎同时又系松树嘅变绿啊同埋苍翠其实系都系咁公平嘅大自然喺度。 是有时真系唔系话真系黑白分明嘅系咪 系啊佢前面佢又有啲讽刺啦佢话个世界其实系咪昆虫嘅呢咁如果系昆虫嘅话当佢哋骚扰咗人嘅世界嘅时候呢人就会打呢啲即系尖叫嘅昆虫。咁、啊、其实人又系咪好似呢啲昆虫咁样又会等住另一个奇迹嘅发生。令我哋消失。 系，咁我最后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啊，听埋呢一首《愿我的心永远对小鸟敞开》。 愿我的心永远对小鸟敞开，卡明斯。愿我的心永远对小鸟敞开，它们是活着的秘密，无论它们唱什么都好，无需知道。如果人们不想听，人们就老了。 愿我的心灵四处流浪，无知而无畏，渴望而敏锐。哪怕在礼拜天，我也会犯错。什么时候人们正确了，他们就不年轻了。愿我做的事毫无用处，爱你自己比真爱还要深。从来没有这样的蠢人，不会用一个微笑扯下天空套在他身上。 呢首诗呢，我哋根本都唔需要讲乜嘢，因为呢入面讲緊一啲嘢非常之安慰人心，非常之系我觉得系一种真理嚟嘅。佢话呢，如果你连小鸟唱歌你都唔想听呢，就证明你老咗啦。好简单嘅道理系真系喎、哦。同埋呢佢话，如果你去到咗你永远正确嘅时候呢，你已经系唔年轻啦。即系老人家知道好多即系所谓世事嘅道理啊，好世故啊，变得，但系代价就系你嘅年龄，你都变老啦。 年轻人系应该要即系 犯错嘅，系啊，应该流浪同埋犯错。佢话哪怕喺礼拜天我都会犯错，礼拜天系安息日啊嘛，但佢都要做啲错事，冇所谓，因为咁样系我年轻嘅表现啦。咁最后咧，佢话啊，我做嘅嘢，我希望佢系毫无用处嘅。有乜嘢系毫无用处呢？比如写诗系毫无用处嘅呢，即系我哋唔可以用呢样嘢嚟要求诗，亦都唔可以用呢下一句啊，用嚟要求爱、哦、我爱你，其实可能都冇用嘅、啊、因为未必需要回报，或者我哋未必话咩有情人终成眷属， 系唔系咁公用性， 唔、啊、需要用嘅、啊、但系我爱因为咁样呢系好深好深嘅。所以最后佢话呢，上帝对佢嘅祝福呢，就係一个咁蠢嘅人，佢话好似我咁样一个咁蠢嘅人呢，我就永远会微笑，而天空呢就好似我衫咁样、啊、天空呢就会俾温暖到我，或者俾到一个好美丽嘅衣服透喺我身上。 是我喜欢他那句愿我做的事毫无用处。 是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诗人，就是真真正正的诗人讲得出来的话，因为我们的社会太需要有用了，诗人总是给人一种无用的感觉，我们又不必自怨自艾的，其实原来毫无用处呢都是一种用来的。正正因为毫无用处呢，我们的爱才会变得更深，还有呢天空呢就将阳光打在我们身上，好像一件衫一样。 是啊，好像很不舍得完结这一集添。 是啊，好感人啊，超感人啊，卡明斯。 卡明斯的作品啊，咁我哋下一集再介绍其他嘅诗人啦。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